第45集，许苏扒住远处的池壁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他冲傅云羡无畏地一挥手，煞有介事地认真道：“ 不行，你得订婚呢，我一定要找到。” 话音未落，另一只手脱力一松，整个人又滑进水里，胡乱地扑腾出几朵水花，池面渐归平静，人也没动静了。这回潜在水底的时间愈发长了，傅云羡眉头越皱越紧，几乎是吼出了声：“ 许苏，上来！” 没人回应。“ 不定了，你上来！” 依旧没人回应。岸上的人也急了，慌慌张张地跑着，要找人下水救援。不但有人自告奋勇，傅云羡已经脱了西装，扯了领带，自己下水。傅云羡将许苏捞出泳池时，他双目紧闭，脸色惨白，整个人毫无人气儿。傅云羡跪在许苏身边，方才在水中他已经过了一口气给许苏，此刻倒不急于施救。他小心翼翼地拨开许苏挡眼的额发，捧着他的脸细细端详。亏得许苏自己吐出一口水，这才缓过气儿来，慢慢睁开眼睛。文俊是搭着傅云羡的车一起来的，但显然对方并没有打算在一起带他回去。傅云羡带着许苏离开前，吩咐他找一个在场的别的男人送他回家。文俊点了点头，但瞧着眉目不展，颇有些忧心忡忡。他不敢拂逆傅云羡的意思，却唯恐对方一走，身边这群老畜生就会原形毕露，今晚看来很难安全脱身了。文俊的担忧傅云羡也知道，这些所谓上等人的底细他更是一清二楚。这些男人都是万元高层，也多有家世，但仗着兜里钱多，几无正人君子。邹杰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，人前衣冠，人后禽兽。此刻在美人面前丑态百出，他们都想吃文俊豆腐。文俊忌惮这些人的身份，也不愿傅云羡颜面无光，所以不怎么敢反抗，从头到尾陪着笑脸。傅大律师倒是很护着自己的人，对文俊说：“ 看顺眼的可以越狱，看不顺眼的就扇他一耳光。傅云羡的秘书不用违心逢迎任何人，这些人今天是人上人，明天都是阶下囚。” 他这话其实是对所有人说的。文俊听罢，晓得有傅云羡给自己撑腰，顿时抬头挺胸翘屁股。30岁的女人笑得跟小女孩似的眉飞色舞，一个把手放在她腰上的男人吓绿了脸，慌忙退开几步。许苏跟着傅云羡经过陈思佳身边，一直装虚弱的她突然完全睁眼，冲一脸惨白早吓傻了的大明星做了个鬼脸。他张嘴吐舌，洋洋得意，目光透着些许孩子气的狡黠，根本不像是个险些被溺死池底的人。他的舌尖就含着那枚戒指。“ 谁让你不给老子安分？” 许苏在心里把陈思佳由头到脚骂了个遍。他早趁人不备，扯了自己袖口的金属纽扣偷梁换柱，佯装把戒指扔进了池子里。他就是故意的。来时许苏是开车的司机，载着傅云羡和美女，此刻美女不知何处去，傅云羡倒坐上了驾驶座，衣服已然湿透，粘在身上很不舒服。他爬上副驾驶座，就开始稀稀疏疏地解放天性，解了衬衣，扒了长裤，大奔飞驰向前，一刻不停地穿梭于黑夜。傅云羡嘴里叼了支烟，掏打火机点燃，一边开车一边沉默地吞云吐雾，偶尔扭头瞥身旁的许苏一眼。这个男人的面部线条过于强硬冰冷，专注时犹像某种肉食动物，令人恐慌。许苏身上已经湿透，嫌冷，抱着胳膊在座位上佝偻起来。傅云羡倒不在乎身上全湿，淡淡地说：“ 后座上有我的西装，你穿上。” 许苏听话地回身去拿，西装大出不止一号，肩宽，袖子也长，愈发衬得他单薄无肉。黑色大奔驶出几条街，傅云羡突然问他：“ 戒指呢？” 许苏反应奇快，立马装傻：“ 没捞着呀，掉泳池里哪那么容易捞着啊？ 傅云宪不耐烦地打断他，拿来。许苏自知怕是在水里嘴对嘴过气的时候就已经露了馅儿，将脱下的长裤拿在手里，从裤兜里摸出那枚戒指，嘀嘀咕咕：“ 老王八还惦记着那个小妖精呢。” 不情不愿地递上去，傅云宪接在手里一眼不看，甩手就扔出车窗外。 哎！ 许苏嚷起来，戒指的意义在傅云宪眼里或许不值一文，可毕竟是贵重的东西，这么随便丢弃未免太可惜。傅云宪说：“ 再折腾连你一起扔出去。” 许是泳池里的几分钟令他后怕不已，许是连夜开车有些乏了。傅云宪这一晚比平时沉默，始终微蹙眉头，凝神于月色中向前铺展的道路。这回戒指是真扔了，手中的香烟燃尽，大奔下了外环高速。傅云宪沉默驾驶良久，突然开口：“ 你后悔了是不是？” 傅大律师用陈述的语气结束了一句疑问句，显得胜券在握。但那天既然在办公室里放了狠话，下定决心斩断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，那就真的不能后悔。许苏仍不肯低着个头，依然撇着嘴狡辩：“ 是你自己非说不定了，又不是我拦的。我巴不得你个老混蛋早点结婚，有人收拾呢。” 傅云仙挨骂也不生气，反倒笑了笑：“ 看来你是不想走了是不是？” 许苏不甘轻易沦陷，只说：“ 我已经报名参加司考了，我真的想要当律师。” 傅云仙还当对方仍在耍性子，轻描淡写的拒绝：“ 不准。” 叔叔，韩建他们用了我的辩护思路，用了我的辩护词，徐凌案的无罪辩护成功了，媒体都在报道，这证明我也可以，还来得及。 说不上来哪儿的一股热流在血管里冲撞，许苏激动的手抖，还红了眼眶。傅云宪脸色微微一沉，竟猛地踩下刹车，轮胎在黑夜中与地面摩擦出一声嘶鸣。傅云宪扭头冷眼看着许苏：“ 你对国内的司法现状了解多少？你这性子当不了律师。” 刑诉辩护难，民诉执行难，刑诉水太深，民诉水太浑，非诉讼律师倒是个尚可的选择，钱来得快，也不至于牵扯太多政治博弈，但依然吃的是人情世故这碗饭，是在红尘泥泞中摸爬滚打。傅云宪认为全无必要，他已经打造了一座金笼子，他要这只小鸟无忧无虑，永保天真。 是当不了你这样的律师吧？ 许苏没得来傅云宪的认可，还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，一腔期许转化为恨意。他这人就是吃不了一点亏，直接了当的反击。 何祖平律师说过要收我做徒弟，一旦我过了司考，我立马就离开军汉。